好啦，今日系呢个Boxing Day 拆礼物日吓，咁啊。我哋呢个特别节目咧，希望尽量可以喺下昼录音，就夜晚睇下可唔可以播出嚟啦吓。咁啊，今日咧主持就有大肥， 系， 咁啊刁伯 ，hello， 咁啊嗱，许留山咧因为去旅行咁就所以冇嚟到嘅，咁我哋另外一位特别嘉宾，咁呢位嘉宾咧嗱，老实讲啊，我哋都背负咗好大嘅压力，系嘛，亦都有冒住好多生命嘅危险。亦都咧，我哋为咗我哋嘅台着想咧，冇办法啦，我哋都要做一次咧，将佢咧 现场访问， 唔系现场访问啊，我哋咧系将佢咧绑起赴京请罪， 唔系、啊、要讲一讲个背景系咩颜色先？ 背景系咩颜色？ 黑色。 背景系中央电视台咯，好似直播咁样咯吓、啊，我哋到时我哋拍一条片啊。 背景应该咧就系有啲沙漠咁嘅环境嘅。 哦，有三个环境，哦，两个着住橙色衫嘅大人跪喺度， 冇错。 咁后面有两个蒙面人，吓、啊，攞住把嗰啲吓，嗰啲新月咯，啲红新月嗰啲咪关刀系嘛？ 啊，类似嘅物体。 系啦，咁啊，大 N 嗱，咁你自己咧，有啲咩罪过，你自己忏悔啦。 登喺美国翻嚟嘅喎，你为咗呢件事。 系啊，我错啦。党同国家，我对唔住你哋。 嗱，咁我哋咧冇办法啦，因为即系腾讯嗰方面咧实在太强大啦。咁我哋咧好惊啊，老实讲，唉，人哋咁鸠有钱系嘛，真系搵人怼冧晒我哋都得噶嘛。咁所以咧，我哋咧为咗保护我哋嘅安全吓，咁啊，所以咧我哋就决定将大人绑起就交俾腾讯。咁到时睇下换得几多得几多啦，换翻三几手嚟好唔好啊？腾讯吓，定系唔止啊？ 换一手几多而家？ 一手四一百，一手一百股四万蚊到啦。 哇，咁平嘅咗 吓？咁唔系你想几多啊？ 有个大英同佢宣传，可能升多好多噶嘛？ 升到一百，升到五百啦。 因为大英呢次翻嚟咧，佢证实咗腾讯系一个非常有公信力嘅媒体。点解咧？证明咗。在美国南美国总统都得， 冇错。 而在中国南美国总统做到一样得， 系啦， 冇问题噶， 冇错啦。咁咪好公平啦大家都可以闹美国总统，几自由啊？ 在美国赞习近平系得嘅，在中国赞习近平都得嘅。 拆开少少啊，其实我在美国嗰度咧见到个媒体咧，佢响我哋嗰个叫做 Oakland 啊，即系响 Oakland 就系响三藩市嘅 Bay Area 度咧。咁有一个广告咧就系叫弹劾啊特朗普嘅， 系 咁就系话咧，即系嗱讲真啊，呢啲系真系即系唔系曲啊，系真系直嘅，系真系可以咁样去弹劾，即系人哋啲媒体系可以出呢啲广告嘅， 而家都得。中国嘅媒体一样可以出， 一样可以， 都可以弹劾，弹劾美国总统一样得噶。 喂，你喺微信啊，喺 QQ 啊，你一样可以要求弹劾美国总统噶， 绝对。 你话中国系咪好自由？ 绝对系啊。 系咪下面有网络监控啊？梗系冇啦。 喂，呢啲偷换概念咧，我谂咧，即系嗰个系喺啲即系深水埗啊。 啊！你咁讲即系诋毁深水埗街坊， 我哋呢度深水埗一部分， 你唔系住喺度嘛？ 你系嘛？ 咁阿基会第一个嚟揾你。 阿基都系呢种人啊嘛，其实都唔怕。 阿基系深水埗地胆啊嘛。 唉，地咩胆啊？俾人怼冧咗啦！靓妹一个靓妹出道嘅，初都出道都怼冧佢系嘛？喂，呢啲人啊，系应该切腹攞啲枪出嚟打个裂死鸠咗佢噶。 哦，咁佢要多谢黄仲奇咯。 喂，你如果做好啲，人哋戒都戒你唔到噶嘛？ 戒你两百票， 两百就瓜咗噶啦。 点解你做咗廿鸠几年，一个失咗踪十几年嘅一个肥佬出到嚟可以戒你两百票啊？点解啊？你唔问下自己衰乜嘢？系咪先？我真系、哦，你嗰度咁关心啲街坊，系嘛？啲街坊当你阿爷咁样看待，系嘛？每一个都当你阿爷，当你太公咁看待噶嘛？系嘛？你睇睇你嘅样子都似噶嘛？系嘛？ 永续逢检机嘛？ 系咪？咁点解咁容易俾人戒到票咧？ 呢次 点解咁容易俾人戒到票咧？系咪？ 今次冇得永续咯啩？我估。 咁啊，加入好简单啫，话你听啊，逢检机如果想再做立法会议员咧，有一个好方法。就是加入民建聯，你又做地区工作，人哋做地区工作系嘛？你又熟行，诶得啦， 唔系啊， 你会唔够殷勤啊？派饭 唔系呢个未算，嗰阵时大概廿年前到啦，嗰阵时咪民协咪试过一次集体退党嘅， 哇！好啦，因為臨時立法會嘛，集體有一扎人退黨嘛，我當時已經提出話，不如就咁啦，還掂大家做地區工作，大家都講民主民生嘅，不如就民協同民建聯合併啦。1996年嘅時候，我已經講噶啦。 係民協叫做咩啊？叫做誒，好難讀啊！咁啊，老实讲啊，一份立法会议员嘅工作咧，系咪好吸引咧？系嘅，92,000点会唔吸引咧？系咪先？咁啊，可以买两手腾讯有找嘅。 你冇话每日可以报销400蚊饭钱？ 哇，400蚊都几丰富下。 系啊， 一餐 一个自助餐，即系。 是一日唔系一餐系嘛、啊？一日 海鲜自助餐都 OK 噶， 一日一个放题啦，等于吓，一日可以食一个放题啦。嗱咁啊，所以咧，即系我哋深水埗街坊咧，其实都好有智慧嘅，因为你知，好似冯检基呢啲就啊，都有200个聪明嘅人士咧，就拒绝投票俾佢吓，系咪可以咁理解啊？ 系， 系咪？咁我哋要讲翻正题大啊！咁啊，你当初点样会喺度诽谤腾讯咧吓？点会相信呢啲敌对？即系点讲？敌对国家啲印度摩擦，敌对国家嘅嗰啲报章， 所以咪嚟呢度而家负荆请罪咯， 要澄清吓， 去澄清咯，即系我冇理由即系信一个咁嘅吓，叫做咩？亡我之心不死嘅 印度摩擦系嘛？ 小印度啊，全部加个小字得噶啦，咁佢小印度、小印度、 小日本、 小日本、小南、小韩国咁样，咁你谂下啦，咁冇理由我信一个咁嘅地方，而家所以咧，即系心里边咧就非常之抱歉，系啦，咁你见到咧，其实最近都冇乜点发生过类似嘅事件啦，你即系。 是不是偶然啫？即使有个咧喺网上面，好似系咪微信定系边度咧，就写住包子，就俾人哋拉咗去，就话佢咧就诽谤呢个习近平， 因为佢妄议中央， 咁唔关腾讯事嘛？呢个中央嘅问题啫，系嘛？所以腾讯系无辜系清白。 所以各位网友放心喺上高写任何你所写嘅嘢啦，畅所欲言， 放心 装。不过咁，唔好打电话翻嚟叫我哋保释，自己即系分曲同咪值噶啦，系嘛？ 系啦，咁啊，大 N 啱啱喺金星翻嚟，定系边度翻嚟？ 我唔系咁犀利，我都系三藩市翻嚟啫， 好快啫。 而家其实真系，好快，即系你知话，即系啲飞机啊啲咁咧。即系个距离啊，十零个钟啫嘛。你其实根本你谂下，你有阵时你喺大陆塞车都唔止啦。 系、哦，我最癫嗰一次喺广州翻嚟深圳塞咗13个钟啊！ 啱啱好啦，一程由西岸翻嚟香港就系咁多咯。 系啊， 咁所以其实唔好谂得咁远啦。咁 13个钟头啊，系俾时间你学习呢个习近平思想噶。 咁啊系啊， 系嘛，系咪足够时间学习啊？ 其实讲真啦，有啲唔好惯嘅，即系喺嗰边咧，其实我。开始有少少脱离唔睇，因为其实都好烦。唔睇，尽量我自己 at 多咗睇一啲外国新闻啦。因为其实我觉得你要融入地当地啦，我要睇翻当地嘅新闻啦。仲要唔系睇华文，要睇翻啲真系鬼佬英文，辛苦啲。咁但系而家 YouTube 好劲嘅 ，YouTube 咧真系即系呢间公司真系癫癫地，佢可以一路讲一路即时帮你做翻译。即时做翻译，佢冇字幕嘅，佢系即时做翻译。咁当然系有啲错嘅。但系咧，準確度都有90%到啦。我都系要靠，有陣時都聽唔到啲口音咧，我都要睇嗰個字幕咧。咁、哦、變咗會睇好多。咁其實我就睇好多嗰啲之後咧，翻嚟香港之後咧，可能佢都知道，就 check 到 IP 啦。咁啊，俾翻香港新聞我睇啦，或者 YouTube 都好啦。 唔係咯，佢都有出賣你啲資，嗰啲叫做私隱噶嘛。 咁又唔算出賣嘅， 佢俾一啲投其所好你啫。 你有冇喺 YouTube 睇閒網啊？ 有喎、 啊。唔係咯，咪知道曬咯， 係 嘛？ YouTube 行網睇嘅咩？ 啊有嘅，佢有啲 YouTube 有啲係18禁嘅。 哇、哦！ 有嘅， 即係我唔知我唔睇啊嘛。 喂，但係好容易 ban 嘅、哦，好容易 ban 嘅啫喎呢啲。 可以 ban 佢，我講下先，即係一雞死一雞明嘅，我覺得呢個，因為呢、這個。逢系喺互联网最搵到钱系咩咧？ 即 系下网系最搵到钱噶嘛？全香港第一个我哋叫 O2O 啊，由 online to offline 最成功嘅例子，唔系什么咩什么咩阿里巴巴，唔系什么咩京东，系一四一。呢个真嘅，嗱、 嗯， 即系我听人讲嘅咋， 所以一四一未费事通过，咪改咗1.93咯。 你又知唔知道原来141啦？我听人讲嘅都系，我听啲朋友讲嘅话。收一个嘅嗰啲客嘅钱咧，系1,000几蚊噶。 哦， 咁你都冇话，即系都几，你谂计一计佢有几多客？ 唔自己乘客咯。咁所以其實係即係佢係好成功嘅一個咩？咁我講翻嗰度先啦，自己喺嗰邊就好唔慣啦。翻嚟香港其實再睇翻呢啲咁嘅新聞咧，其實都幾煩厭。 本身你有冇宗教信仰啊，大 N？ 我冇啊， 冇啊。 更繁衍啦！如果你讲到呢个范畴嘅话， 唔系即系想，因为而家圣诞啱啱圣诞节啊嘛， 系 即系睇下你有冇宗教信仰咁解啫。 我冇啊，我冇，但系见到繁衍咯。 哦， 即系嗰啲你唔想讲而家个大陆嗰度对宗教嘅一啲钳制。 唔系，即系我哋见到咧，网上有啲片啦，就有个有啲即系内地嘅人士啦吓， 烧圣诞树， 咁啊将圣诞树拱冧佢就烧。咁另外咧有条片咧就话将最大一个圣诞老人嘅公仔， 公仔啫， 公仔 唔系人嚟嘅， 系啦，公仔嚟啫。咁啊呢啲咧，即系坦白讲，可唔可以构成为呢个共产党打压咧？咁样吓， 我觉得其实唔系咁，但系上高习近平咁讲，即系。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啫。 系 系啦，你呢头嗰度未见到，喂整张相出嚟，习近平咪同圣诞老人影相啊？嗱， 哦，嗰几年前嘅，好耐之前，几年前嘅。 我相信冇理由讲呢啲嘅，因为咧你要融入全世界，你何况你咁样做？你而家搞一带一路，你搞一个大一路噶嘛？你而家耶稣，你当嘅即系回教当嘅先知又好， 吓或者你 吓基督。基督教话佢系神之子又 啦， 你始终都要经过呢个国家，你做呢啲嘢会令到你成个大策略系唔得 嘅。啊，咁啊唔同、啊，佢搞呢个基督教嘅啊圣诞节咧，咁啊中东可能迎合伊斯兰世界嘅需要、啊，系咪？咁到时咧就将圣诞老人斩首啦，好似伊斯兰国咁样咧，系嘛？ 但佢其他嘅地方都会睇到，如果你咁样对其即系第二啲嘅宗教。嘅话，你哋咪又可以又对翻我呢、這个？到你拿咗权嘅话， 我唔会嘅，唔会嘅，呢、這个绝对唔会嘅。你见啲佛教、哦、佛教徒已经出嚟唱咩啦？唱东方红 咯，系嘛？啲和尚会咁，佢唔会搞耶稣本身嘅，佢就系搞啲外围嘅嘢，就系、是、 其实咧、 啊， 大家忽略咗 圣诞老人啊咁嘅啫。 环球时报咧就琴日好似琴日出咗个社论，咁啊我揽一揽啦，我冇睇晒啦。佢就话而家咧叫中华文化咧。系即系而家叫做正在伟大复兴，咁、 嗯、 所以咧尽量咧就禁制一啲咧外来嘅宗教嘅节日，就令到你啲中国人咧就会真心或者咧倾向于咧弘扬呢个中华文化多啲，系咪？咁所以咧嚟紧咧，如果你系要中华文化呢个伟大复兴咧，咁啊广西玉林嘅荔枝狗肉节咧，咁啊可以推广下啦，因为全世界都唔会有嘅， 要有公众假期啦。 冇错啦， 汤狗日咯， 将荔枝，将呢个广西玉林啊荔枝狗肉节咧定为法定嘅公众假期，同埋黄金周，以示呢个咩啊？系咪？因为你外国冇噶嘛，系咪？咁仲有啲咩假期可以咩啊？吓，仲可以有啲咩假期啊？ 地沟油节咯， 地沟油又唔得嘅，即系始终唔系好健康嗱。诶， 但系你知唔知大陆人其实佢知道自己系食紧地沟油噶？佢哋系知噶嘛？你问下，即系问下嗰人咧，话我系知道噶，不过咧可以点做啊？ 佢哋话佢分得出添， 系 有啲人话俾你听，我哋食惯咗，我哋分得出嘅，尤其广州人好多都咁讲。 嗯，系，所以佢哋其实觉得冇事噶、嗯，即系可能佢哋真系咧嗰种即系斯德哥尔摩症候群咧惯咗啦。 唔系呢个唔系啊，佢哋冇得拣啊！你来香港买刀乜啊？ 有噶 吓。少数咯，咪即系少数幸运儿咯，咁亦都好多不幸。 你一定要住喺好近，即系南边，我哋呢边即系先去做广东省先做到咯。俾你啊，住喺广州啊，个个礼拜或者个个月走落嚟啊，托两罐油上去，你估过瘾啊？ 其实你错，而家大陆有钱嘅中产人士，佢哋好多自己有个群体嘅网。佢哋订货，集体订货喺外国直接入嚟，跟住喺嗰度分货， 都唔需要食香港嘢添喎， 唔使 食意大利油嗰个啦。 即系而家基本上佢哋系做到咁样，你冇钱嘅冇得完，有钱嗰班其实根本上都 生活唔差嘅。 早几年啦，有个即系都叫咗啲来往咧，咁啲军部阿姐咧，佢话喂，可唔可以下次帮我带啲盐咧？哇！鹽你啲鹽，佢係啊，因為佢話我哋嗰啲鹽咧好多嗰啲叫咩啊？ 工業用鹽嚟嘅， 兼且係有好多好重嘅，有啲總之雜質啦，總之冇食得咁好嘅。 鹽已經好撚平嘅喎， 唔係佢哋有㗎，有啲係工業用嘅鹽攞嚟用㗎， 而係佢想買好買唔到啊。 我想买好嘅嘢买唔到，就算买到所谓 要系 个包装以为好似好好咁啦，例如我走去一啲华润有一间咧，华润超市咧有间叫咩Olay嘅，即系高级品牌啲嘢，喺北上广深有噶啦。咁你走去买啦，咁你都唔知个罂里边个包装系啊，但系你里边啲盐系咪真系意大利嘅盐咧？ 哇，盐已经好捻平。 所以咧，有人研究过噶啦，就有一味餸咧上边咧，你可以食到全碟嘢都系有呢啲嘢嘅嘢嚟嘅，全部都系嘅。嗰样系咩咧？就叫做白饭鱼炒蛋。 哦， 因为咧白饭鱼就可以系塑胶嘅，然之后点翻点落去就得噶啦。 嗯。 蛋可以是假蛋，盐可以是工业用盐，油可以是地沟油，所以全碟都可以是假的。 你因为其实所有咧，佢而家讲到 米都系塑胶嚟 嘅，米都系塑胶噶。喂，你讲到头先话嗰个盐已经好平咧，其实有个诱因嘅，一樽靓嘅意大利盐咧，嗰啲海岩盐咧，可以去到$40樽。咁你谂下啦，如果你普通嗰啲工业用盐嘅话，一五毫子成本都唔使。咁你咧，我攞咗五毫子去换一个$40嘅，我赚到笑啦。 哦，咁系， 系嘛？即系一定会系一个叫商业诱因先会咁做噶嘛。 佢仲有一样嘢，佢个量够大就已经赚到钱噶啦。 系， 咁所以啲豉油都有假系嘛？ 哦，绝对啦， 有 头发做嘅豉油系嘛？ 系啊，个量大大到点恐怖咧？我当年我听到一个人话响深圳卖 RAM 啊，一条 RAM 赚几多钱咧？一毫子。喂，一毫子，喂，就死得啦！一毫子我点赚啊？俾你都唔赚啦，系咪先？一毫子嘅嘢你唔赚。 喂，你喺街边俾乞衣啊，俾五毫子俾人屌啊！ 咪就系咯。 问题你卖咗几多咯？问题你卖咗几多咯？ 咪错啦！佢结果呢条友咧，响就响嗰个 点啊， 开菜价度，结果咧捞到咧揸法拉利，第一个揸拉利嘅人。 我谂大陆如果讲假嘅，另外有一样嘢又可以全部系假嘅，就系珍珠奶茶啊。 哦，系系，成个粉出都系假嘅， 全部都系假的。 我哋唔好讨论假嘢，我哋讨论中华文化， 系 嘛， 系 嗱，咁所以咧， 诚实可靠。 唔系，如果你喺大陆要推广啲节日咧，即系我觉得咧，要即系抵制啲西方嘅圣诞节啦，呢啲咩节日咧，最好就系有啲咩节日咧，就系发扬我哋中华文化。咁啊，边有边几样咧？除咗荔枝九肉节之外咧，仲可以有个山东阿胶节。吓咁咧，就揾啲炉仔啊，绑起晒喺嗰度咧，集体咧就鞭打，集体拍打，将嗰啲炉咧打到嗰啲皮全部充血，跟住咧就揾一个健力士纪录大全嘅人咧嚟全程监察，当场剥皮制成呢个阿胶，一个咧 何其壮观啊！ 肯定系全世界嘅焦点目光啊！咁嚟紧咧，广州可以照板煮碗搞呢个猫肉火锅节。因为全世界我谂净系广东人食猫嘅啫， 龙虎凤啊， 吓、 啊， 即系唔系即系 净食猫啊？ 去广净系猫先啦、啊，系咪？咁到时啊，仲可以竞选香港尖东纪念歌后援会主席，系咪？ 就全部猫肉火锅老细去选， 冇错啦，全部都由猫肉火锅馆嘅老板出嚟选嘅，因为你一定要系猫肉火锅馆，又或者猫肉刺身，又或者猫肉料理， 系咁先要爱猫嘛？呢啲叫做 系啊？ 咦咁？最近香港个咩十字餐厅咁样门口只导盲犬咁，应该第一时间攞去即刻煮咗佢啦，系咪先？哇，系掂晒咁样，成单 即刻做火锅系嘛？ 即刻系咁拉啊！ 即片 系咁拉 啊！唉，咁所以咧，中国好多地方可以搞啲节日嘅。 仲有，仲有一个好紧要嘅，今日录音嘅一日咧，系12月26日。 哦，今日先系圣诞 啊！咪就系咯，你点可以唔提呢个日子啊？ 1893年。12月26日在湖南韶山冲，系嘛？呢个咧系当代 有颗星， 东方红啊，太阳星就喺呢度升起啦。呢、這个红太阳，呢、這个红太阳升起咗之后咧，就有1亿人去咗见呢个毛主席。唔系啊，其实应该 系王 1亿人去咗见马克思先， 系、 啊、跟住咧，佢早1亿人早过去见马克思，有佢自由系嘛？ 冇办法啦，佢哋要喺下底做好晒所有嘅仪式同埋工程， 啊又系啊， 落嚟啊嘛， 唔系做好啲基层嘅工作先， 系啦，咁又要兴建啲宫殿啊，啊啲美女啊、华服啊、饮食啊、系统啊，咁咪供应我哋嘅无圣人落嚟啊嘛， 系，咁所以咧，12月26日咧系中国嘅圣人毛泽东嘅 生辰， 系啦生忌，咁所以咧就应该咧每年嘅12月26日就定为圣。圣诞节呢个圣咧系无圣吓， 唔系无人性啊， 系无主席， 我哋尊重， 系啊，所以要讲清楚，费事人哋曲笔啊嘛。 所以咧，应该系都系叫翻做圣诞节。 你咁德国使唔使整翻个 希特拉？ 希特拉节啊？ 希特拉几号出世唔见知？ 唔知喎，即系咁讲啊，即系 问题唔同、啊。希特拉而家德国人话佢系希魔、啊， 系、 啊，但系而家我中国人就当佢封圣、啊。 小德国亡我之心不死啊！ 冇错啦， 其实佢哋 好小德意志 吓、啊，就系咯，啲垃圾国家出埋啲奔驰宝马嚟荼毒我哋啲领导吓、啊，系咪先？ 而家我哋红旗，我哋领导坐红旗噶嘛， 我响啊！河源啊，有个朋友啊，本来啊饭都冇得食嘅，后尾个大佬啊做咗唔知领导之后啊，上次嚟接我哋只 S 四零零啊，两球嘢嚟接我哋啊， 呢啲 咁你话 呢啲手天王组， 呢啲手天王组系 举报佢， 冇错， 啲小德国嘅嘢买嚟做咩？系嘛？举报佢 啲垃圾嚟嘅， 抄低，揾支笔抄低，即刻举报佢。 喂，帮我睇翻咧。最近啦，啱啱咪睇咗啲喺网大家网友 search 下啦，有啲关于讲大饥荒嗰啲咁咧，亦都咁啱我又睇一个系讲希特拉嘅，我发觉佢哋两个咧嘅成长咧系有少少似嘅，都系。 例如咧？ 例如咩咧？都系俾人哋欺负啊， 屈屈不得 不得志啊，跟住我要威俾你睇啊。咁跟住又做啲嘢就好過咗頭嘅，會係。 佢同埋仲有一樣嘢，大家出身有少少似嘅。 其實朱元璋都係㗎， 哎係 exact， 朱元璋都係㗎，所以大仕途功臣係嘛？ 大家出身有啲似嘅，你諗下老毛咧，其實你話係咩都好啦，話係農民都好咧，其實佢係睇好多書係一個知，都算係 專睇線裝書 啦，佢專睇 好多線裝書嘅。 咁而咧希特拉嘅出身咧，就係佢係畫畫嘅， 畫家係啊。 佢系艺术家嚟嘅，其实，不过佢啲嘢唔卖得咋，好似噶，其实呢样嘢。 咁佢即系两个，我睇见咧，即最大共通点就系话，俾人哋屈屈得志啦。跟住咧就，好似所讲咧就，希特拉咧就，跟住就平步青云，即系跟住系啊，都唔系一帆风顺嘅，佢都受过啲 坐监，我的奋斗咪坐监嗰阵之 前，系啦，就 系、是。咁变咗，你睇下 呢个励志故事嚟，其实应该喺大陆嗰度广传呢个《我的奋斗》呢本书系嘛？ 系咯， 可能系噶。朱经纬有机会啦，系咯，几大啲啫， 系咪咧？喺叫朱经纬咧，喺而家即系生日嘅喺狱中咧，重读《我的奋斗》系嘛？ 收起啲嬉皮笑脸，人哋好惨啦已经。 惨咩啫？喂， 我为高兴， 唔系啊。我俾听啊，人一世物一世，乜都试下噶嘛，系咪啊？喂，有几多个警示喺街度搏人啊？唔系好多个有嘅啫嘛，咁你做得到咯，系咪？咁生日入去喺尝一尝呢个铁窗吓滋味，系嘛？ 喂，你信唔信？问题你信唔信上学噶？ 我 大家拆拆开少少啦。 其实有时有啲可以，有啲唔得， 可以系， 因为有一个人咧系烧上书嘅，嗰、那个叫马云。 喂，又咁讲话，嗱，亦都要俾佢兜翻嘅。啲人就话，马云呢种咧就系衰到贴地， 十足一清， 系啦，十足一清，即系似老鼠， 系 衰到最尽啦。咁你咪做鼠王咯？ 哦， 先唔系阿芬啊。我讲翻咩咧？朱经纬呢啲咧，你睇下佢相咧都系空相，即系其实咧老实实呢类咁样，呢类咁嘅样咧，我都即系唔怕讲啦，上唔到大场面。即系你问我，你话如果我同你去游艇会啊，去下啲咩马会嗰啲咧，人哋个你问呢个咩？你保镖嚟噶？即系你知道呢啲人系冇乜教养， 系啊， 同埋佢恶开嘅，你见佢打开人， 你见佢个仔都系啊， 系即系可以话开啊，即系咁样喐你嘅。咁其实呢啲系冇乜家教，冇乜教养，咁所以咧佢而家入去里边咧咪受话咯。不过我觉得佢唔会点受嘅，即系好多我谂香港政府都会叫啲即系相关嘅部门照顾下佢嘅。 照计就唔会嘅呢啲嘢，咁啊可能有都未定啦，我唔知噶。 喂，讲翻我哋尊重嘅毛爷爷啦。我嗱今日就收到朋友圈咧，已经有两三个人咧 诞生， 话要即系话佢伟人。 系啊， 你觉得佢即系吓丢拔啦，丢拔你咁啊字典啊，你不如讲下佢啲伟大事迹啊。 哦，咁啊，老实讲，佢起码有一样嘢咧，就冇乜人能及嘅，就系佢杀自己人嘅记录系冇乜人顶得住。 即系控制中国人口啊！ 唔系佢仲喂佢劲过史太林。如果你讲佢清算嘅党里边，佢犀利过，即系当年犀利过当年史太林清党，佢即系差唔多 系人都俾佢斗到晒咁就。 唔系、哦，史达林清党系死好多人嘅，佢清党就冇死到咁多人，系斗嘅啫。 佢斗嘅啫， 最多你系咪坐监嘅啫？ 但系斗死好多咧， 嗰啲自杀啫嘛，唔系亲手杀噶嘛。 喂，啲人都即系其实而家大陆啲人都仲 好大问题噶、 啊。大陆啲人都动佢有个 defence 噶，话功过啦，功过呢、這个。 喂，即系罗瑞卿佢自己跳楼啫嘛，又唔系老毛拱佢嘅，系嘛？ 咁好多都系啦。如果 邓小平个仔就系、是、咯，只系唔系你唔系亲手拱佢嘛？咁边关佢事啫？你自己意志力唔够嘛？ 唔系， 我而家俾考验你嘛？而家毛主席俾考验你，同上帝嘅考验一捻样，系你自己意志力唔够坚持，系咪啊？你如果坚持住，咪冇事啦。是咪先？ 佢哋而家大陸人有個論點嘅，頭先我所講嚟，除咗你話我講講話咩啊？功過啦，嗯、即係其實佢哋就會將功過呢樣嘢嚟話啊，佢七分功，三分過。 鄧小明第一樣啫嘛，全部都係咁噶。 系，唔系呢个系嗰阵时讲嘅啦。 你沟淡咯， 嗰阵时讲嘅。 而家唔止咯，而家全部都系冇过噶啦。如果唔系嘅话，而家人 习近平未冇办法传承到来咯。 大家唔提咯， 个应受性冇咗。 用咗， 因为咧嗱，呢个成数嚟嘅，你个个都七分功三分过，咁啊全部打七折咧，老毛打七折先咧，跟住就邓小平系七七四十九，再折落去，喂你两成应受性都冇，唔得噶，你明唔明啊？咁样一路打折头落去系唔得， 所以一定要系， 所以一定要 100% 功。冇过嘅， 冇过。 唔系佢用咗嚟用咗老董嗰招啊，唔提多唔存在啊嘛。依家佢嗰啲过系， 冇错啦。咁啊，吓咩啊？ 够钟， 够钟嘅咩？哦，咁啊，我哋依一节完啦，我哋 讲翻句说话先，圣诞快乐啊！ 圣诞快乐， 嗯，吓、啊、 好。